敬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广播网、北京时间一直播。 火力调频 FM 98.2，我的青春区间，从不用时间来判断。你总感叹时光易逝， 我却永远是 热血青年。 热血青年， 在青春里，我们好听，而且好看。全屏可视化系统，别让你的眼界仅仅只超越了昨天。这里是你的活力调频 FM 98.2，青春就是甩掉标签。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你一起燃烧青春。 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九八二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新一期的982青春联盟之海外高校情报站，我是郑琪。 Hello， 大家好，我是维生。那么首先按照惯例，我们还是给大家带来一组最新的海外留学资讯。现在呢，九月开学季已经来了，不管是国内国外的小伙伴们都要步入大学的校园，开启一段崭新的不同寻常的校园生活。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是从八月份起啊，就有一些新的留学政策也会影响到学生们的留学申请。 没错啊，有很多新政策将会影响到学生的留学申请。那有哪些新政策呢？ 那比方说，首先第一条啊，就是 ACT 它将于2017年在所有的国际考试中心都推行机考。就8月1日以后呢 ，ACT 也就是美国大学的入学考试的官网，它发布消息就称，明年秋天将在 ACT 国际考试中实行机考。机考呢，它是指针对于国际考试中心参加考试的学生，美国境内的考试中心是不在此列的。那 ACT 实行机考，它是出于提升考生的答题体验，加强考试的安全性的考虑。推行机考能够更快速的计算分数，能够在更短的时间内对考生做出测评。同时啊，机考还有一系列的针对于安全性检验的措施，以此降低泄露试题的几率。 这个机考啊还是非常先进的啊。ACT 首席商务官在采访的时候也说啊，机考能够提供更好的考试体验，并确保所有考生的考试的安全与公正，这个是没得说啊。没法作弊了哈。ACT 对考试安全性和成绩有效性一直十分的重视，我们相信绝大多数考生是诚实的，但也有越来越多的人组成团体，因为一己私利意图破坏整个考试，这种行为会伤害到那些清白诚实的考生。为此 ACT 决定推行机考，应对国际考试中出现的此种情况。那这个机考我相信肯定能够给很多的国际考生带来一个公平公正的这样一个考试的环境。 对，同时让那些心里存在侥幸的没有使坏的机会了。 对对对。 其实啊，机考还可以根据考生的学习水平来调整考题，因此呢，考生的试题的内容和顺序都是不尽相同的。哎，这有点像咱们的4-6级的考试哈。 那还真是啊。 对，机考的程序设计呢，是能够根据考生的能力水平自适应的出考题。 我觉得这个有点厉害了。 对呀、也可以避免，对，也可以避免考生面对太多的过于简单或者过难的考题。那 ACT 将进行一系列的研，确保参加 ACT 机考的国际考生与参加试卷的考生都能够得到相应的分数。也就是说，学生在两种考试模式当中的学习水平和表现都是基本相同的。 其实呢，这么说的话，它也保证了一系列的一些所谓的公平性嘛，对吧？那同时呢，还有一些新规定啊，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 ETS 近日调整 GRE 义成绩有效期，所有七月一日后进行的加义考试，考试成绩自考试之日起五年内有效，时间就延长了一些啊。 嗯， 加义考试费上调至1456元，转考费上调至356元，比以前可能要稍微贵一点了啊。 嗯， 考生呢要按照调整后的金额支付考试费用。 这考一次简直太贵了 啊！这个有效期因为延长了嘛， 嗯、 他们的这个成本也要多一点。 对，而且 GRE 啊，它是美国研究生的入学考试，是由美国教育考试中心主办的，适应于申请除了法律、商科、医学专业以外的各个专业的研究生院。不过现在许多的商学院也可以认可 GRE 成绩，对申请研究生院和商学院的考生， GRE 允许考生选择自己满意的成绩来寄给申请院校，那重考的考生呢也可以寄送自己选定的成绩。不过啊，我觉得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考生不要因为次数的增加而心存侥幸，因为每次 GRE 的成绩啊都会记录在成绩单上，也包括最低成绩。那么我们说完美国的一些留学新政策以外呢，我们再来聊一聊加拿大它有出行了哪些新的留学政策。 嗯，那据我们目前的了解呢，加拿大留学新政策啊，针对不同的大学有不同的政策。比如说啊，这个综合类大学方面的一些新政策啊，加拿大综合类大学的教学内容侧重于实用性教育，拥有相当数量的研究项目及高质量的本科和研究生课程，例如我们所熟悉的滑铁卢大学、约克大学和温莎大学。那在加拿大呢，综合类大学的本科和研究生专业相当广泛啊，适合有一定自学能力但又不能完全独立自学或做研究的学生。目前我们也了解到啊，越来越多的大学为国际留学生开设英语桥梁课程，对学术成绩达到院校要求而雅思不满足条件的学生来说，选择的空间增大了。 嗯， 那同时也要需要注意的是啊，加拿大大学基本上都是公立的，对国际学生的录取标准呢比较严格，留学生在选择学校时不妨关注综合类大学课程，为自己啊提升申请的成功率。目前呢，学生需要提交高考成绩的综合类大学只有滑铁卢大学和圭尔夫大学，如果申请这两所需要额外提交高考成绩。 刚才说的呢是综合类大学，那比方说有一些医学类的就专业性比较强的，那它会有什么新变化呢？现在来说呢，医学以及博士类大学这类学校呢，它往往都拥有自己的医学院，可以提供广泛的博士课程以及研究，属于研究型的大学，它的科研能力比较强，教授的名气呢都比较大，比如说著名的麦吉尔大学、英属哥伦比亚大学、阿尔伯塔大学等等。加拿大医学博士类大学在招收方面比较大的变化就是，有的大学在研究生录取过程中会增加面试的环节，由申请专业的教授和学生之间面对面沟通，直接考察学生的综合能力和学习能力。因此如果想申请这些大学的同学们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争取早日进入到申请程序。 嗯，那我们也了解到哈，加拿大社区大学具备留学的独特优势，课程种类多，专业技术性强，提供带薪实习、留学费用低廉等。正是由于这些优势啊，培养的学生他的社会适应能力强，毕业生的就业率比较高，因此近年来啊，成为学生和白领考虑附加留学定居的首选。那在社区大学专业中啊，比较热门的有工商管理、市场营销、酒店管理、金融、动漫、物流、会计、手工艺、护理学等等的这样一个方方面面的专业吧。 嗯嗯，所以说呢，希望广大的学生能够牢记这些新政的变化，早早的做好留学准备。其实呢，我觉得时间一点点流逝，最近开学了嘛，我们也看到一些大一的小鲜肉们或者小学妹们， 对对对， 然后跟着父母一起来到了校园，也会让我们想起之前我们入校时， 对 对吧，所以就是当时的青春懵懂无知嘛， 茫然无知。 对，可能留学生啊也会有这样的阶段，比如说在一开始的时候什么都不知道，就比较茫然，然后后来呢找到方向以后就开始 昂扬， 对，就开始奋斗了，向着目标前进。到了申请阶段呢，那就是脚踏实地的努力的向前。 嗯， 那最后如果要是拿到 offer 或者是拿到心仪大学的 offer，那是最好不过了， 那就欢呼雀跃。 对对对，所以这一路的艰辛啊，让他们手中的一个 offer 百感交集。 嗯， 总之啊，这个虽然拿到 offer 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但是拿到这个条件 offer 也不能掉以轻心，毕竟啊，这不是最终的正式录取，对吧？ 嗯， 啊，随时会有被取消的可能啊，还是要小心的。 但当条件无法满足啊，也不是死路一条，我们可以寻找更多的途径去解决问题，也可以力挽狂澜嘛。 嗯，可能我们成功的拿到了心仪大学的 offer， 也顺利的入境了，开始了异国的留学生涯，但是在留学期间啊，还是有一些问题需要注意， 对， 也需要及时处理。那就比方说如何保住你快要过期的护照。现在啊，护照有的有效期呢，可能是短的是2到3年，然后长的是5年10年，对，就是这样的。往往成年人的护照呢一般都是10年，但通常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比如说我的护照快过期了，但是我的签证的有效期还是很长的。那所以如果要遇到这样的尴尬的局面，那该怎么办呢？可能各国对于这个情况的规定不同，但是我们绝对不可以简单粗暴的就把这个护照给处理了。 那是肯定不能简单粗暴啊。护照过期了，旧护照上的有效签证该怎么处理呢？护照过了有效期就必须啊到出入境管理局再去办一本新护照啊，这个方法很简单啊。那么如果旧护照上还有在有效期内的多次往返签证，会不会因为办了新护照而作废了呢？ 其实呢，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如何，首先要保证好旧护照上的这个长效签证的完整性。即使在办理新护照的同时，和出入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强调的说明一下，让他们手下留情，不要剪掉这些有效签证。一般来说，工作人员会在旧护照作废的时候，会用剪刀把护照剪掉一个小三角。通常是整本都剪掉，但这个时候一定要跟他强调一下，说一定要把某一页或者某几页还在有效期内的签证完整的保留下来，其他的部分剪角就可以了。那在保留旧护照有效签证的基础上，其实问题又来了，凭借着新护照和这些旧护照上的长期的有效签证，究竟是否能够顺利的出境呢？ 那其实具体来说呢，这些在有效期内的签证还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像美国、日本、韩国、新加坡那样允许新旧护照同时使用出境啊，这个比较好啊，但要确保旧护照上的美国签证是完好无损的。另一种是像加拿大和新西兰那样，需要去领事馆做一个移签手续。那据了解呢，美国、欧洲、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规定，若旧护照上还有完整的在有效期内的签证页，那么持新旧护照可以一起使用。那么也就是说啊，在出境游时带上旧护照、新护照以及机票啊，就可以顺利出境了。 但是无论是以上哪种情况，都需要特别的注意，不要自行处理旧护照上的签页。曾经啊，就有人觉得带两本护照不方便，然后就自行将旧护照上的有效的签证页撕下来夹到新护照当中去使用，这是绝对错误的。附有签证页的旧护照一定要不要损毁或者破坏，否则持证人是无法出境的。 那如果不允许新旧护照同时使用，还有什么办法可以保住长效的签证呢？ 有些国家的长效签证啊，即使是在有效期内，也需要在办理新护照的时候被完整的保留下来。但是如果像美国那样拿着新旧护照一起出境，还是有可能会遇到麻烦，不给出境。 还有啊，比如说像加拿大就建议啊，护照持有者将旧护照上的有效签证转到新护照上，因为有的航空公司可能因为新护照没签证而不给办登机，而海关也可能不给出入境。同样情况的还有新西兰和新加坡，那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到该国的使领馆办理签证转移手续。 另外啊，再插播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旧护照的丢失，但是有加拿大有效签证的复印件的话，那么就可以按照加拿大简化材料的流程重新申请签证了。那如果要是没有留下签证页的复印件，那就必须按照流程重新的申请签证了。 还有啊，新西兰转移有效签证，除了要新旧护照原件、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户口本整本复印件外呢，还需要填写一份专门的1023申请表格，费用是560元人民币，在递交给使领馆后的约3到5个工作日就可以办好了。 而新加坡的情况啊，它就有点特殊，因为新加坡它使用的是电子签证，但是如果要是旧护照过期的话，也必须办理签证转移手续。那根据新加坡驻华大使馆的签证指引，遇到这种情况呢，可以根据新加坡驻华使领馆的指定的单位旅行社，把有效的签证转到有效的护照上就可以了。需要携带新的、旧的护照、有效签证和2张彩色照片，以及填写好的表格，根据目前的 OTA 上查询 照的价格呢，新加坡签证转移的费用在于30至50元之间，还是很便宜的哈。 但是我觉得新加坡这个程序其实还有点麻烦啊。当然啊，在这里也要特别提醒一点，如果出现以上的情况啊，还是要提前办理好签证转移，以免耽误您的出行。 其实我觉得之前这些说的，都感觉特别麻烦。 对。 那如果要是想省点麻烦， 简单一点， 对，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呢？ 那其实还是有好的方法的啊。据了解，不少国家都是在近2年才陆续延长中国游客的签证有效期，时间由2-3年到5年、10年不等。那也说明咱们国家这个国际的这个威信力也是慢慢提高了啊，综合实力慢慢加强了。那如果不想以后遇上护照过期、签证还在有效期内的麻烦事儿啊，又有计划在签证有效期内多次到这些目的地国家旅游啊，或者是学习等等的啊，那么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赶紧把旧护照换了，办理一本新护照，然后再拿着新护照去使领馆办理签证就 OK 了。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最高机密高校大事记的全部内容。那么接下来的板块呢，我们会进入到青春联盟金手指板块。其实前几期节目啊，我们都向各位介绍了一些欧美地区的相关高校。那么今天我们来换换口味，来聊一聊亚洲的留学情况。就比方说去日本留学，我们应该关注什么？其实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也介绍过日本的留学情况。 对。 但是这次呢，跟上次又有所不同。 不同啊。 到底是怎么不同呢？我们先 卖 个 关子。 没错。哎，我先问你啊，你有没有听过一个比较搞笑的，但是又透着些许无奈的一个段子？ 我听过很多搞笑又无奈的段子。 你不知道我说的是哪一个是吧？你听过说世界上分三种人，一种是男人，一种是女人，还有一种，你猜是什么？ 男人婆。 什么呀？是一种是女博士 啊，女博士。 对，这个好像就是介于二者中间啊。那可能，其实我觉得这个玩笑稍微有一点点 刻板了啊。 对，有点刻板印象吧，就觉得啊，女生读到博士已经无欲无求，已经要羽化成仙了。对，没错。然后又可能大部分人觉得女博士啊，她可能比较呆板，然后不太爱关注，不太爱美呀，然后或者是缺少女人味儿啊，一心的钻研学术。我爱学习，学习使我快乐，或者怎么样的。但是 你身边有没有这种女博士啊？ 我身边倒没有，可能我都是学渣，跟学渣一起做朋友吧。但是其实现实生活中有不少的女博士，她们学业上获得的收获也挺大的，但是生活同样非常精彩。他们可能颜值也很高，可以说是非常完美了，就是简直是人生赢家啊。所以我们今天节目呢，就请到了这样一位学历又高、貌美如花的小姐姐，欢迎彭雨欣来到我们的节目做客，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彭雨欣， 传说中的女博士是吗？ 传说中的第三种人。 铺垫了那么多就为了把她引出来。 对。但是其实我觉得雨欣啊，她是看上去特别温柔，特别卡哇伊的。然后也说了她在日本留学，而且她整个人看上去特别的温柔，包括各个方面，比如说穿着啊、打扮啊，如果不说的话绝对想不到她是一个女博士。 你看我现在的眼神就是一种 有爱心，眼里全是爱心，是吗？ 一种欣赏那种美的眼光， 我都不敢直视你的眼光呢。 我是很温柔的在审美。 我知道雨欣她现在是博士就读，那大概在日本已经待了多久呢？ 我是从硕士开始去日本留学，硕士读了2年，博士现在是2年级，所以一共已经待了4年了。 待了4年，那你本科也是学日语的吗？ 对，我本科是在北京学的日语。北京语言大学。 哦，那也就是相当于这一段差不多8年的时间一直在跟日语打交道。 对啊，抗战都结束了我还在说日语。 对，这个没有关系嘛。哎，那雨欣可不可以教教我？我想打招呼的话，我说大家好，我是维生，且初次见面请多关照。那如果要是用日文的话怎 么说？这么长你能学会吗？ 这是什么意思？看不起我？ 先教点短的。 那我就稍微说一个稍微正式一点的说法啊。大家好，我们这边就说的是皆さんこんにちは。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 对，很可爱。皆さんこんにちは。 嗨。 然后我叫维生。私はゆいせいと申します。 私はゆいせい と申します。 と申します。 对。 那就是维生这个名字应该是翻译过来是什么？ 对，维生这个名字如果按照它的发音的话是 Yuisei， 对 Yuisei， 感觉怪怪的。 对，会有点怪怪的。 那正奇这个名字呢？ 正奇是 Teki， Tagi 还挺顺口的。 对 ，Tagi 还挺可爱的。 Tagi 酱 ，Tagi 酱。如果是男生的话，会说 Tagi 君。就是郑其 君、 哦、对对对 哦 哇郑其君 突然回到高中时代是不是 嗯、对那你的名字日语是什么名字 我的名字用日语来讲是后无心 后无心 对彭它是后 哦 雨心是无心所以是后无心 平常怎么叫你呢 平常因为雨这个音它的音读是乌训读是阿美所以我的老师和同学会叫我阿美讲 哇 哎呀就感觉特别可爱啊 可爱 像对像动漫里头那个人物的名字。 哦对对对对对是有点这个感觉。 嗯那现在我知道雨欣她是在大阪大学读博士是什么专业呢 我现在就读的是近现代中日比较文学专业。 不明觉厉啊虽然不明白但是觉得很厉害 其实这是一个小分类它是在近现代文学这个领域里面呢主要做比较文学就是两个国家的文学进行一个关联上的比较、嗯、然后我做的呢就是中国和日本发挥我是中国留学生的这个优势嘛 嗯, 嗯，是不是会在一些文学的流派上的一些比较啊 对对对而且主要是可能作家之间会有一些个人上的交流比如说我们的鲁迅啊周作人啊他们在年轻的时候都有去日本留学过 对对对 认识很多日本的作家、嗯、这些在此后怎么反映在作品里面有一些蛛丝马迹我们会进行研究 哇就是相当于就是在国外的一些文学作品里面怎么去描述这样一个 对对对对、哦、比如说藤野先生里面藤野先生是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物原型啊什么的都在我们的领域里面 哇这个还很有意义的 嗯，我特别好奇雨欣当时怎么想着去留学的呢 是这样的因为我本科学了日语系嘛、嗯、就是学了几年日语之后不知不觉就想实际去体验一下日本到底是个什么环境、 嗯、 正好在我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呢有交换留学的项目来到我们学校了、嗯、所以我就去申请了一下就可以顺利的过去交换一年在那一年的生活里面我觉得很喜欢日本整个的生活和学习状态所以在我本科毕业之后又想要继续去日本读硕士研究生 嗯那怎么想这读博的呢 读博 为什么就这个问题一问就笑了呢 不行我这种心态是不对的我这种心态是不对的我要 为什么啊可以读博士 对应该是这种对应该是这种心态 惊讶 没有没有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就自认为长得美嘛所以想要扭转一下大家以为女博士那个呆板形象 没错 这个回答满分 满分 没有没有这个回答是装的假回答、嗯、就是真正的回答是因为我在考硕士的时候有幸拿到了日本国家的奖学金对 奖学金、 这个、对对对这个奖学金是完全覆盖了我的生活费并且给我免除了所有的学费相当于我在日本留学期间过的生活其实是非常的怎么说悠然自得不需要我进行什么苦力啊去打工啊什么都不需要、 哦、 在这种比较好的环境下呢就是可以专心的做一些学术研究然后当我硕士毕业可以报考博士的时候我的奖学金是可以给我延长的、 哦、 所以我觉得既然有这么优厚的条件我就想要继续把这个研究搞一搞然后继续再读一个博士、嗯、 所以你不是为了学术你是为了钱 对对对我觉得 多少钱 学术是要靠金钱来支持的真的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哎呦一看你这博士说的就不 一样没有没有 不过我还是很想很俗的问一下您这个 钱 是多少钱 对多少钱这个问题其实就戳到痛处了这一两年日本文部省他给我们的奖学金是148,500日元每个月 嗯 但是 每月 这日元啊日元你贬值不是贬值就是你换算一下人民币其实没有多少人民币大概在9000到10000人民币左右因为日本的消费水准还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相当于月薪小小过万一下、嗯、但是在日本就是属于一般平民阶层的收入的感觉嗯，这个钱呢为什么说戳到痛处呢因为它在大概5年之前是180,000日元每个留学生、嗯、到我们这一年已经降到140,000多了是一个逐年下降的趋势但是虽然钱不多 钱不多吗我觉得很多 钱不是跟以往比不是特别多吧但是也足够支撑我们过一个比较好的生活了所以我当时就义无反顾的贪图了这份钱财继续读了博士 那生活费呢我们都知道日本的生活费像刚才雨欣说到的、嗯、可能要生活水平要高一些、 嗯、 那大概一个月的生活费会有多少呢 因为我是生活在大阪是日本的第二大城市、嗯、大阪这边它的房价 相对于东京就要便宜很多。嗯，尤其我的校区相当于是在新的那个开发区，是在一个比较偏远的地方。嗯，它附近的房价不太高，一个月大概是在3万5-4万日元左右。四万日元相当于大概多少人民币啊？ 这是一个数学题，大家稍等一下，插播广告哈。 两三千， 算明白了。 那你们是合租吗？还是自己租一个小公寓？ 嗯，我是自己租小公寓，在日本就是自己租小公寓是最普遍的情况，合租是比较少见的，因为在东京可能房价实在是太贵了，所以有留学生合租的情况，但是一般房东是不愿意给非亲非故的两三个人合租的。 哦， 对对对，如果是几个人一起居住的话呢，一般是以一个家庭的形式，两人是夫妻啊，结婚啊什么的，是这种情况比较多。 哦， 嗯，所以大阪还是一个比较适合居住的城市。 对对对，大阪非常适合居住。嗯，生活很方便。 嗯，好，那当时是怎么想到说去大阪留学？当时有确定说其他的大学吗？确定哪些大学？ 当时我是有报考了三个学校，第一个学校是我大学三年级时候交换留学的那个金泽大学。嗯，第二个学校是东京的早稻田大学，第三个学校是日本大阪大学。这三个学校由于金泽大学是我以前有在那里留学过，所以我对那边情况很熟悉。 嗯， 虽然它在地区上和排名上不是很高，但是我想作为一个选项。然后早稻田大学当时是给提供了财团奖学金，财团奖学金和政府奖学金的数额相差无几，也是很优厚的一个待遇，但是比较遗憾的是今年那个财团奖学金已经没有了。对，国费也在逐年下降嘛，可能整个经济不是非常好。对，大阪大学呢是我这三所学校里面排名最高的一个国公立大学。 嗯， 是原来日本的八大帝国大学之一。它现在的综合排名大概是日本第四位左右。然后还有这个国家奖学金申请的可能性，所以当时就报考了这三个，最后呢选择了大阪大学。 以上就是我们上半段进手指的内容，接下来先进一段片花，稍后请您继续关注青春联盟周末版之海外高校情报站。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与你分享 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在我心里面，宁静的夏天。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深秋山顶风。沙看夕阳，阳光，你为我敞开的天 窗。秋天， 一段日光 牵着手， 小心酸， 叶子黄了。 你说，秋天掌上的日光，一寸能许一个愿望。下绵绵的白雪停在你脸上。春天夏天秋天冬天和你环游四季的爱超精彩，只想要简简单单快乐， 四季更替， 温暖每个心在， 真情不变。982青春联盟， 留住每一寸光阴。 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新闻广播，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天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982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欢迎回来，这里是青春联盟周末版之海外高校情报站，我是郑琪， 我是维生。我们刚才聊到了说这个申请了大阪大学，那它是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申请流程呢？ 其实我申请大阪大学的时候，这个流程还有一点点特殊，因为日本政府它那个国家奖学金的选考方式有两种，一种方式呢是通过各个国家的大使馆，也就是比如说我们是中国学生，我们需要到中国大使馆去进行这个考试的申报和参加考试。另外一个方式呢是日本政府选择了一些比较排名很高的国公立大学，让他们的某一些研究科本身就具有选择学生的这个权利。我就是这条路上面考上去的，也就是大阪大学，他当年在考试期间呢，把那个考试的摘要公布在了网站上，我就按照他网站上公布的要求，首先给他寄了所有的材料，他需要的材料，材料那一关通过之后呢，他就会邮件通知你材料这关过了，开始进入下一关的邮件问答的这个步骤。这时候会有三个老师匿名跟你进行邮件问答。这个邮件问答不是说他邮件发过来你当时必须回，可能在一两天之内你有一个机会可能去查一下书，或者是去咨询一下相关的人士都可以。老师会问你一些很专业的问题，可能这个领域你知道就知道，不知道你现查书可能也是查不出来的，是类似这种问题。对，然后这一关结束之后，再大概等一两个月呢，进入第三关，他通知你这关过来。第三关是电话面试。 电话面试。 对，电话面试，有的学校它是光打电话听声音，有的学校是有视频的，要看脸的那种， 远程的， 看脸那种， 对对，看脸， 看脸听声音您都可以， 看颜值，看颜值，没有没有，我们当时是听声音，听声音的时候，是有3到5个老师跟你进行，声音，电话里面的问答。也是相当于是听一下日语的水平吧，还有这个学生的性格，还有思维的这个活跃度等等各个方面。这些结束之后，再过一两个月，学校会给你发一个大概通过了的一个证明，是我们学校已经把你通过了，把你上报到国家了。国家如果审批通过了呢，就正式通过；国家如果有一些非常奇特的情况下，它不能通过的话，就不能通过。 一般国家这边是比较容易通过的。 对对对，国家是很信任自己大学的选择的。对，一般是会给通过的。 那是等到你国家通过以后，然后你就拿着这个通知书去办签证， 对对对对对，拿到这个通知书就可以到当地的留学服务机构去办理签证了。 那当时也没有找中介， 当时完全没有找中介。对，中介他其实是不能够参与到国家奖学金的申请过程中的，他只能帮你去找一些语言学校啊，或者是申请一些比较怎么说 初级阶段的这个步骤。对。 嗯，我也知道一些语言学校，因为它是相当于去日本读研究生的一个前期的一个课程。 对对对对对。 那你当时有读语言学校吗？ 我当时没有读语言学校，主要是因为我是日语专业的，所以在日语上是没有什么问题，没有这个语言在培训的需要。另外一点呢，就是我已经拿到了大学的入学许可，我可以自己办理留学签证，所以不需要通过语言学校这一步骤来办理留学签证。 那我想知道，比如说在日本，这是之前的是去日本读研的一个流程，那考博会有什么跟国内不一样的地方吗？ 日本考博士其实比国内要容易很多，因为在日本的概念里面，硕士课程和博士课程是联系在一起的。硕士课程在日语里面叫做博士前期课程。 怎么说哎？ 博士前期課程。 感觉日语好温柔，好洋气。 没有。然后博士课程呢，在日语里面叫博士后期课程，就是 hakase kōki kate。对，所以它相当于一个是前期，一个是后期，两个是在概念上是连接在一起的。所以如果你读完硕士想要考博士的话呢，是比较顺理成章的。首先肯定是不需要考政治啊什么一些比较其他的科目，只需要考本专业的课程。而且修士到博士的时候几乎是不需要再进行笔头考试了，就是面试和提交你的硕士论文，跟老师进行一个面谈，以及要提交一个博士期间的研究计划书。对，有这三个就可以了。 也奖学金也是直接延续到博士的吗？ 对，奖学金它其实还是有一个走形式的考试的过程，但是几乎都会优先硕士阶段拿到奖学金的学生，所以相当于是续到博士的。 哇，那你好顺利啊。 我觉得我把运气都用在这几年了，以后我命途多舛。 这完全颠覆了我们之前做节目那些出国留学啊要打工啊赚钱那种印象。 对对对，其实我周围很多同学他们还是自费的比较多嘛，都在打工啊，每天非常忙，然后也很辛苦，看着他们我就觉得哎，我不好好学习怎么对得起这份钱呢，然后就该吃吃该玩玩。 太让人生气了， 这份钱给了你一定要花，对不对？ 嫉妒使人 头了。没有我是会好好学习。 那平时在日本上课啊，比如说博士课程和硕士课程都会有什么样的一个上课安排呢？作业什么的多吗？ 这个主要是硕士阶段的课程比较多，硕士要求30个学分才能拿到那个毕业证书。30个学分也就是说这2年期间要修满15门课程，很多学生他基本上是会在第一年完全修满这15门课程，好在第二年时间写论文和找工作。所以硕士第一年是会比较忙的。博士呢，他整个3年只要求8个学分，也就是完全是让你自己去自主的做研究，上课已经不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了。作业呢，我感觉文科的作业还是比较少的。理工科可能会为了写论文啊做实验会一直泡在实验室里面，但文科基本上会在学期中和学期末交一些报告。大概也就在 A4 的4页纸到10页纸上下吧，这样一个量就可以了，并不是课业很繁重。 那我现在知道雨欣是在博士2年级，那你们现在这个阶段是已经开始准备毕业答辩了吗，还是怎样？ 就是日本的博士他有很多次的博士答辩，以及论文的每一个阶段都要有汇报和提交，所以我们实际上从博士1年级就开始一直在写论文，一直在各个学术会议上面做一些口头报告，积累一些相关领域的业绩。然后在博士的1年级、2年级和3年级都分别有2次左右的相当于答辩的这么一个程序，要给自己的主指导和副指导老师汇报一下论文的进展。 那比如说你这个专业啊是近现代中日比较文学专业， 是的， 那也就是说你的导师是必须要懂中文是吗？ 其实不是，因为其实懂中文的老师很少，我的学籍是挂名在近现代日本文学的这个学科下面。我的老师他本人是做近现代日本文学和古希腊罗马神话的比较的。对对对，他其实会说欧洲5国语言，但是他是不会说中文的。对对对，他会在方法上面指导我，以及当我需要 以中文的材料向他提供论证的时候呢，我就会把这个材料翻译成日语，或者是翻译梗概也好，或者是翻译的详细一些，根据我的需要，这样来跟我的老师进行交流。 哎，其实我还想问，就是在国内嘛，它有很多的博士论文是需要有字数限制的。 对。 那日本呢？ 日本它没有强制的字数限制，但是大概是在 A4 纸100页以上。 100页， 对，这样一个量。对，因为 100页这字儿也肯定少不了啊。 对对对，一般一页是十页是10000字，100页是 100000字。 10000字，哇，你数学好好。 10万以内的它可以算，多了算不了。 10万以内的可以算。那差不多明年就要毕业了，是吧？ 对对对， 那他那边会跟咱们一样，说是6月份毕业季吗？还是像其他的一样？ 日本一般是2-3月份是毕业季，4月是入学的季节，所以我们看日剧里面毕业的时候都是樱花飘散的那个场景。对对对，它都是春天的时候是毕业和新学期。但是像我们这种海外选考的特殊课程呢，它为了跟世界接轨，几乎都是秋天，就是9月份毕业，10月份入学。所以我还剩1个月又要开学了。 那也就是说你10月份要去日本接着读书，以后那到明年的春天3-4月份就毕业了。 3-4月份毕不了业，我要到明年的秋天9月份。 哦， 为了与世界接轨吗？ 对对，为了与世界接轨。 那毕业以后有打算留在日本吗？ 毕业以后我是确实打算先在日本找一下有没有类似于研究员啊，或者是讲师这样的职位，可以让我先做一个衔接。因为可能在日本读了这么多年，一毕业马上回国来找工作会有一点怎么说，没有这个缓冲期，我个人有点不太适应。所以先想在日本留下来看一看。但是日本近两年的文科类的学术前景并不是很好，虽然他们研究做得很严谨，但是教职非常少，很多日本老师他们在30-40岁的阶段还是讲师啊，或者是只担任一两门课程，很难拿到一个正式的长勤的职位。所以未来几年在日本做文科类的科研的前景我觉得不是特别好。 但是还是想尝试一下留在那 边。对对对对对。 那我也知道你在日本已经待了4个年头了。那比如说遇到过节啊，是自己度过吗？还是跟朋友啊一起？ 就是过节这个呢，日本他们是完全是过阳历的，也就是1月1号我们的元旦，他们是过新年。对，一般新年当天的晚上呢，我们会和留学生朋友在一起看红白歌会。就是 红白歌会。 对对对。 哦，我知道这个地方。著名。 对对，相当于日本的春晚的感觉。对，然后第二天一早呢，大家会一起去神社或者寺庙里面进行新年第一天的参拜。这个在日语里面叫做哈兹莫德，是 哈兹莫德。 哇，你们俩好可爱，发音好好听。对，就是祈求一年的福气吧，相当于学生呢可能经常会去的寺院呢，就是京都的北野天满宫，那边是祈求学术顺利，祈求学业进展顺利的。 在日本也讲究这个。 对对对对对对。 我们考4、6级的时候也会去拜一下。 我们去雍和宫。 哦，原来是这样。对，然后这个基本上就是日本这边过年的方式。然后到农历年的时候呢，因为我们每年农历年的时间其实不太一样嘛，所以日本一般不会放假，会是在一个上课的状态。中国和亚洲的留学生呢，基本上晚上就会团聚在某个学生的家里面，大家一人做一两样菜，然后凑一桌年夜饭，然后通过网络一起看春晚，跟自己家里面视频啊，打打电话什么的，也是过得挺热闹的。 哎，日本跟咱们国内是有1个小时的时差吗？ 对对对，1个小时的时差， 那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 对，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那在那边吃得惯吗？ 吃的其实还是挺惯的，因为日本它主食还是以米饭为主，寿司啊，还有大米，基本上都是日本的主要的主食。还有就是拉面啊，对，拉面类的。 不会有兰州拉面吧？ 兰州拉面今年第一家在东京开业了。 哇，真的？ 对，今年刚刚开业的，特别火爆。对对对， 走向世界。 对，真的走向世界了。 我之前还看到一个报道，就是两个日本人专门去甘肃，然后去专门学兰州拉面。 面，然后他就说、哦、说觉得日本的拉面有那么多，但是就觉得兰州拉面怎么吃都觉得吃不腻，都好吃 啊、哦，真好、嗯！我觉得他既然能打到东京市场，可能马上也会就是覆盖到日本全国吧。日本人对面食还是比较喜爱的，嗯、对，而且我们近两年国内也对日本料理非常接受，所以去日本留学的话，在吃上应该是不用担心的。唯一需要担心的就是他的零食啊、酒啊、饮料都特别好吃。 嗯，是的， 吃了估计这个身材就要保不住了。 有变胖吗？ 有变胖，尤其是在我大学三年级，嗯，硕士二年级之间，那会儿真的是怎么说，少年不知胖滋味，就是嗯，使劲吃，想怎么吃怎么吃，然后就胖了大概得有十斤左右。 那真的有公费，不吃白不吃。 对，这你这是 穷不黑啊，穷不黑。 其实我觉得日本它可能是。蔬菜啊和水果都比较贵、嗯、 对对对，日本的蔬菜水果真的是出了名的贵。如果是素食主义，因为我们很多欧洲同学他们都是素食主义的 学生，吃沙拉的是吧， 对对对，他们的生活费明显比我们要高很多、啊、对， 完全是相反的。 对，日本的鸡肉还有一些比较普通的海水鱼都是很便宜的、 嗯、 猪肉大概跟国内价格差不多，然后牛肉价格是最贵的，然后就是蔬菜水果的价格确实很贵。 就西瓜特别贵是吧？ 对，西瓜特别贵，而且是一芽一芽的卖，一片一片的卖那种。嗯， 一个西瓜大概多少钱人民币？ 一颗小小的西瓜， 就像伊丽莎白瓜那样的。 对，像伊丽莎白瓜那个大小的西瓜，要卖到七百日元左右，五六十块钱。 五六十块钱， 五六十块钱， 挺贵的。 对 对对对。 但是我跟你说，从日本过来过到咱们中国进口的更贵。 嗯， 我前两天在一个日本的超市、 嗯、 看到日本有一个北海道的蜜瓜。 嗯， 你猜多少钱？给你猜一下， 多少钱？51， 一个1200人民币。 人民币吗？ 对， 你吃了吗？ 没有啊，当然没吃。我一开始看到的时候，我还想说，哎，这日本的瓜会不会更好吃？我想着说买半个，结果发现半个是600。我还看一下这小数点是60还是600。我想说如果要60，我也可以接受，毕竟是进口的。结果是600，然后整个一个瓜就是1200多。这太贵了， 对，确实是。今年夏天我的导师特意把我叫到学校去送给我一颗小小的西瓜，就是在我老师心里面西瓜是非常贵重的礼物，是要拿来就是特意包装好送给学生那种。 这期节目这个结束之后，我们为什么送这个西瓜。 就在北京的这段时间多吃点西瓜。 对对对，就在北京把西瓜多拍几张照片，捧着一个大的回去给我日本同学，让他们羡慕一下。 你这样你可以拿一个半个西瓜，然后拿勺咬着吃。 对，拿勺咬着吃。对对对 对， 让他羡慕死。那他那边的治安怎么样呢？ 日本治安其实是非常好的、 嗯、 虽然就是最近好像出了一个失踪的事件、 嗯、 搞得有点人心惶惶、 嗯、 但是日本的治安整体还是非常好的。我们夜里面日本的电车交通非常发达，一般最晚的一般电车会在12点到1点左右结束，可能坐最晚的电车回到家附近要走路15到20分钟能走到自己住的地方、 嗯、 但是走夜路什么的完全不用担心，它整个治安应该是非常好，而且日本的警察非常认真负责、 嗯、 你大事小情给警察打电话他真的都来帮你做、 哦、 对，曾经我有个学姐她就是很胆小怕虫子、 嗯、 她在家里发现有虫子她自己不敢杀，她就打电话报警了。对对对，然后警察就真的带着杀虫剂来给她把虫子杀了，然后把她安抚好，然后警察才走的，就是这种小事警察都认真负责到这个份儿上，可见嗯，日本的治安是确实是可以保障的。 后来那个学姐跟那个警察就留了联系方式，然后慢慢 没有 什么想法。 没有，后来那个学姐的传说就成了那个学校里的一朵奇葩，就是大家都口传耳授谈这件事情。嗯，学姐以后有点伤心。 那比如说那边的留学生多不多 啊？留学生非常多， 中国的大多数是吗？ 对，中国应该算是日本最多或者第二多的，跟韩国留学生不相上下、 嗯、 但是由于近两年中韩的留学生人数太多了，所以可能日本的教育部它也有一种宏观调控的感觉在吧、 嗯、 就是想把就是奖学金啊或者是一些留学项目更多的引向南亚地区和北欧地区。 嗯 嗯，所以近两年感觉增长最快的是泰国留学生。 泰国留学生， 对，泰国留学生一下就多了、 啊、 对对对，我的学弟学妹里面突然就多了很多泰国留学生、 嗯、 还有比如说东北欧地区的像立陶宛啊、捷克呀、 啊 啊、这些国家的欧美留学生人数也在慢慢变多。嗯， 那你跟他们交流是用英语还是用日语呢？ 我们基本是用日语的，因为这些 欧美留学生长着欧美脸，但是他们的母语其实也不是英语，但是人家英语水平肯定比我们强、强多。所以大家还是主要用日语在交流。 那我觉得他们那个长着是金发碧眼的，说日语好像挺违和的哈。 对对对对对，我开始也很不习惯，但是我从硕士开始的最好的一个朋友他是俄罗斯人，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看这种金发碧眼说日语的状态，慢慢就习惯了。现在已经接受了这种设定。 他们的审美可能就比较偏向于欧美范儿啊，那他们会到了日本以后就偏向于那种日范儿的那种。 会的会的会的会的会的，我觉得在日本留学过生活过的欧美留学生，他们整个性格都没有欧美那么开放，整体还是会有点偏向于日本的那种感觉。 那还是挺不错的。 东南亚或者是属于那个东方的审美嘛，对吧？它其实是相对有点含蓄的。 对对对，他们会变含蓄一些。 那你在这个四年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什么奇葩的人啊，或者是 其实就是最近刚刚遇到一件奇葩的事情，就是我们学校大阪大学的一栋教学楼里面的女厕所被那个痴汉给偷拍了。对对对，而且最神奇的是这个痴汉他是我们学校保安，所以大家对他根本就没有丝毫的芥蒂。因为我们学校到了晚上，保安就会拿手电筒在各个教学楼里面巡逻，所以有一个保安出入教学楼比较黑的地方，大家都觉得习以为常，很正常。但是那个保安他后来就是听警察说，他就是会藏在女厕所里面，等如果有人进去用的时候呢，他就把手机放到那个顶棚上面，就是上面通的地方，然后在那里对，光把手伸进去，然后在那儿拍照或者是录像。 那要有闪光灯怎么办？不就被发现了？ 他可能是不用闪光灯，然后就那样盲拍。然后一般学生可能也不会想着抬头看天顶，可能意识不到这个问题。 我天哪， 非常可怕！ 天顶一只手，一个手机。 对对 对, 对。然后这个事情就是正好被我们学校一个泰国的女生发现了，就是她在上厕所的时候看到这个偷拍，她就大声的叫了，导致我们整个教学楼当时都听到，大家就冲到那个厕所门口去问她怎么了，就把那个保安堵在里面，就把这个人给抓住了。对，最开始很惊讶，就觉得是我们学校的保安，怎么可能这样子？但是，就是出现了这个情况。后来学校也应对的比较认真负责吧，就是有更换了保安公司，然后也把这个犯人移交到警察局，由警察进行一个法律上的处理，也在我们学校所有的女厕所加盖了那个顶棚，每一个小隔间都现在都有顶棚，而且每个隔间里面都有一个警报器，就是你摁了之后，就整个教学楼会有很大的声音，很大的噪音出现。对，增加了一个安全性。 我觉得学校还是非常贴心的，也特别 非常负责。 对，非常负责。 对对对，学校还是比较负责任的。 那在这四年期间啊，我觉得平常你看生活费又有了，然后平常的时间可能也比较充裕，那有没有去各个地方玩呢？ 其实去了不少地方玩，但是其实国内可能在日本旅游最著名的，比如说有冲绳啊和北海道啊，这些因为离开了日本本州岛，所以距离和时间需要的就比较长比较远，我还没来得及去。但是本州岛呢几乎是去遍了，尤其是我大阪城市为中心的这个关西地区，关西地区有很多好玩的地方，比如说最有名的是京都，还有神户，还有奈良等等。其实这三个地方都很好玩，各有各的特色。比如说神户，它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现代感觉的非常时尚的一个城市。它本身也是海港，然后神户的牛肉也非常有名，但是因为太贵了，就是一般奖学金的学生是吃不起的。除非家里本身就是那个小土豪啊，高富帅什么之类的，还是有可能的。神户确实是适合去逛一逛，然后可以比如说爱美的女孩子可以去买买衣服啊，剪个头发，做个指甲什么的。京都和奈良就是另外一个风格，是那种古色古香的传统的日式风格。 哇，我喜欢那种。 那种非常好。京都它就是大小神社寺庙非常的多，几乎就是走两步就是一个寺庙。古建筑保存的非常完整，而且京都本身是仿照我们古代长安城建造的。 唐朝是不是？ 对对对对，它的整个结构是和长安是一样的，有很多当时唐朝还有宋朝流传过去的很多古文 物和字画、很多东西我们这边已经没有保存了，但是在日本还有一个比较好的保存。对，奈良最著名的呢就是奈良的鹿。 鹿， 对，鹿特别可爱，长得特别可爱、但是 而且它不怕人，是不是？ 对，它太不怕人了，人怕它。就是 我最喜欢的动物就是鹿 啊。真的吗、是因为好吃吗？ 就是 为什么要鹿鹿那么可爱，你为什么要吃鹿鹿？ 就是因为它很优雅。 哦，但是奈良的鹿特别不优雅，尤其是尤其是当你掏出它的那个，我们日本叫做鹿煎饼，就是给鹿吃的一种像旺旺仙贝一样的东西。对，它那个日语叫仙贝， 仙贝， 仙贝，对， 仙贝吗？ 对对，音译过来是仙贝，对，汉字呢是煎饼。 嗯。 对，那个专门给鹿吃的东西，它都已经认识了那个包装袋和那个形状啊。只要你买了，你还没来及掏出来，鹿就大量的围过来了，就开始抢。对、你想象的是我掰一小块吸引一个鹿、然后它过来吃一小口，不是这样的，它 叼着袋就走了， 就一堆就涌过来了，就是。虎视眈眈的看着那个鹿煎饼，对，鹿煎饼。 那岂不是因为可能去旅游的人很多，会不会被喂得很肥啊？ 他们还是，我感觉鹿还是智商比较高，就吃饱了他可能不会就是一直无限吃。但是由于奈良的鹿实在是数量太多，而且它都是散养的，整个大街上随便溜达 啊，是这样的。 对，跟人， 我以为是在一个野生公园呢。 不是的，它是整个跟人跟车一起在街上走，它还有可能下雨的时候会进店里面躲雨啊什么的，完全。这是一个自然放养状态。 那是有人管的吗？还是纯放养？ 应该是有人管的，但是他们怎么管不会让你看出来，就是游客看来是纯放养的感觉。 那他们大小便会有固定的地点吗？ 他们一般会，我感觉会在草丛里面大小便吧， 那会有人清理 吗？看不太出来，应该是有人清理的，因为整个市容非常整洁，你几乎不会有任何、啊，一看这么多大小便就不会有这种感觉。但是最近由于这个鹿实在是有点太多了，然后波及到奈良市周边的一些农田啊什么的，造成一些伤害、所以奈良市经过一个非常慎重的讨论和决议，决定捕杀一批鹿。对，但是这个捕杀引起了日本民众的很大的一个反对。对对对， 那么可爱的鹿怎么忍心杀呢？真是， 你刚才不要说吃鹿肉吗？ 我是喜欢它，我不吃。 因为在那个日本的神道的那个传统的想法当中，鹿是神的使者 化身。 对对对，所以如果把鹿捕杀了食用的话，是一个非常的不尊敬，是犯忌的一件事情。但是由于它实在是给周边的农业生产造成了比较大的威胁，所以他们有定量的捕杀了一批鹿。但是也有一部分吃货日本民众，他们在推特上面就表示、哎呀，鹿这么好吃，如果能在那个超市里面看到随时有卖鹿肉的也挺开心的什么。当然这个是比较少数的呼声了。 鹿肉不知道是什么滋味儿。 那么可爱，我是不忍心吃。 除了青坂神这种关西地区的主要的旅游城市呢，我个人还非常喜欢日本的九州地区。日本的九州地区比较代表性的著名城市呢，比如有福冈，还有长崎。日本九州岛最南端的鹿儿岛县，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那块儿也是非常的美，景色和冲绳几乎已经相差无几了。对对，但是它本身开发的没有冲绳那么充分，然后旅游知名度没有那么高，反而是一个比较幽静比较小众的地方。如果就是将来去留学，日语程度比较好，然后人数也比较多的呢，我比较推荐大家去鹿儿岛那边稍微长期的玩一玩。长崎它是一个也是一个港口城市，是世界三大夜景之一，和香港是并肩的。 哇， 非常美，非常美。对，它有一种西洋化的感觉，有一些当年欧洲人在那边的领事馆和私宅。本身是非常漂亮的。长崎的特产呢叫做卡斯特拉，是种蛋糕。 卡斯 特拉，对，卡斯 特拉。那节目最后呢，那也希望雨欣能够给一些即将留学的人一些去日本留学的建议。 好的。我本人是非常推荐去日本留学的，因为毕竟日本跟我们一衣带水这个距离是很近的。去日本呢就是往返回家都很方便，机票其实也没有那么贵。而且关键呢，日本现在生活成本比较稳定，并没有那么高，一般家庭呢也可以相当于是负担得起。我觉得整个留学的性价比是要比欧美要合适很多的。所以很推荐同学们来日本留学。 建议呢，其实就是来日本之后，真的是可以说是吃得好喝得好吧，要注意自己的身材，有些女生对零食不要吃太多，零食确实很好吃。然后还其实还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就是因为最近日本的化妆品也好，很多日本产品在国内非常有人气，很多留学生呢会去做代购。本身做代购这件事儿吧，大家都在做，比较普遍，但是可能不要做得太过火，因为有的时候学校也好，国家也好，还是对这方面会有一点点注意，有的时候会被老师提醒不要因此耽误了学业呀，或者是对牵扯太多的精力吧。最后呢也想祝福我们即将要来日本留学的学生，以及现在已经在日本留学的留学生们呢，能够学业顺利，然后生活一切平安，在日本度过一个非常难忘而开心的留学生活。 好的，谢谢，也谢谢雨欣，也希望雨欣能够顺利的完成他的博士学业， 谢谢， 然后早日回到我们祖国的怀抱。 谢谢， 早日回国报效祖国。 对，早日回国抱祖国大腿。 没错，那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海外高校情报站的全部内容了。